据南州县网报每日电子邮件报道，南州县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全国妇女委员会和国会妇女家庭委员会所属议员10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主张政府和日本所达成的关于性奴问题的屈辱性协议是无效的。